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已经来了16450人，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捧场，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得有半个月没见了吗，跟曼宁。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也非常的给力啊。 是的。 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它叫做表演系女生投拍电影背后的辛酸。 那我们就请出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吧。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表演班16级的毕业生。赵林斌啊， 一六级已经毕业了吗？ 毕业了、给林斌打个招呼，让林斌给大家打个招呼，面对那个镜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林斌，特别开心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网友叫“魔人的小妖精”说：“大爱斌哥。” 哇， 我这上来就是斌哥，看来这个林斌你的在朋友眼中的性格应该是蛮强悍的那种。 是个男孩性格吧，大家都这么叫，习惯了。 就是和宁哥是基本是一个类型。 是在说我吗？ 林斌好像最近在央视八套是有这个电影电视剧在播。 对对对 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收官之作这个。曲小队在这个央视八套播出，我在剧中呢饰演的是叶菊花，我估计你找半天才能找到我，因为可能跟我生活中的形象不是太符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一个为了保护这个就是村民，一个牺牲的寡妇形象。这个戏呢，它整个呢都是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就是小人物背后在这个抗战过程中他们是怎么去就是保护这个维护我们这个国家的。 你看这张照片还是挺形象的哈。 哇。 就是感觉确实是个寡妇的形象啊。 只能说这个对对对对对， 这会儿还挺小的呢。 哦， 这会儿刚刚大学毕业， 刚刚大学毕业，16年， 就是两年前拍的。特别感谢这个导演能相信我，可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当时在我心里啊，我就觉得我可能驾驭不了，因为刚毕业嘛，然后电视剧还是一个就是这么深层次的这种人物，我可能觉得我不能拿捏。但是当角色给了你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你不能，你只能去接受它。只能去塑造它。当时这个戏拍了3个月，我就一直处在这么一个人物中。就是没有从他这种就是悲心酸中出来。而且他在戏中呢还有2个孩子，虽然你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呀，都看不到那2个孩子，但是他至始至终都是挂在我的嘴边的。 这个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刚刚毕业。 对。 那个时候拍这部戏的时候给你的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比较苦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的小女生突然演一寡妇其实挺难的， 角色就很难进入啊。 是我当时拿到这个剧本以后，我是 就和自己男朋友分手了。 刚拿这个剧本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抵触的。因为我觉得我年纪轻轻的，而且漂漂亮亮的，谁愿意去塑造这么一个，刚开始是有这样的抵触心理。但是呢我后来爱上了这个角色，因为在演员是没有去你去挑选过多，尤其还刚毕业啊，没有去挑选这个角色的权利，你只能去接受。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爱他，因为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人生经历，新的这种人生感触。首先我没有结过婚，你没有孩子，你这些本来就已经是在你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一些难度了。 这是拍了曲小队，现在还有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是吗？ 对，然后现在在爱奇艺中呢播了一个网剧叫护花高手在都市。 护花高手在都市。 那你演的角色是？ 演的是女主角乔小乔。 这回演的 就是 演了一个漂漂亮亮的， 就是乔小乔是花对吗？护花高手在都市。 对， 我字面理解是这样。 就是好多话吧。 这是一场雨戏吗？ 对，这是一场雨戏，是乔小乔在这个追夏天啊、一场雨戏。 具体的一个情感路线就是，我猜测啊，你应该是这个，同时喜欢上两个男人，完了其中一个把你保护了。 哎，你好聪明啊！ 你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但是可以，大家去追剧，追剧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答案了。 是一种非常俏皮可爱的女生的形象。 不，她实际是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 哦， 她实际又可爱又有她霸道总裁的这种就是性格。 我们看到。这是在汽车上哈， 对，这样，这些都是粉丝做的一些那个图，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拿过来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哈、虽然说之前他说，哎，我应该是一个演漂漂亮亮的一个角色，后来发现我们他演的这个角色，要么就是一个保护着村民啊，然后非常有这个情怀的一个寡妇，要么就是非常厉害的霸道女总裁，是不是现实里面跟你的性格是比较相似的呢？ 实际我生活中呢是一个挺温婉可爱的小姑娘。 啊，是吗？真的吗？ 真的 是这 样 吗？那为什么后台都叫你大哥呢？ 我实际真的是一个挺温婉可爱的小姑娘，我也没想当大哥，但是大家都这么叫，我就接受了。 你就也这样硬了是吗？ 硬了吧。 这张照片是在染发的过程中是吗？ 对。 这张照片其实就是在准备阶段吗？ 对对对，这是在拍 这部戏拍了有多久？ 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啊，一共有多少集呢？ 它有15集。 15集，现在还在播？ 还在播，现在更新到应该是更新到14集了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抓紧时间去追一下啊。 我看到这是 男主非常帅哦， 高手在都市的粉丝后援团。 这是在那个武汉路演的时候。 好吧，北京时间的8:14，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两种收看的方式，一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是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可厉害了， 演员赵林斌。 对，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哈及时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我们看到现在演员沈凯他说一如既往支持斌哥，哈哈，你看大家都叫你斌哥。 谢谢沈凯老师。沈凯老师特别支持我。是一个演过我是路人甲里边的主演。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好吧，其实林斌从2016年毕业到现在也拍了很多的戏啊，除了拍戏以外，我听说你现在还在独自的这个就叫做叫投拍电影阶段是吗？ 是，现在是创业阶段吧。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要出来创业呢？ 因为现在演员不太好当啊。这是最简单的，确实你在不断的接触啊拍戏啊，虽然很难，但是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只是我自己对电影对这个影视比较热爱。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作品。所以才就是带着我们这个小团队，自己去制作。 那其实这样会更难吧？ 肯定比拍戏更难一些。 对， 也好多人都会认为，先放视频是吧？ 这 是护花高手在都市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目片段。 好好好， 看一下。 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你知道吗？夏天从山上下来，什么都慢些。夏天怎么样，是他的事情。他只是我的好姐妹、好兄弟。你能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真的。知道吗？我特别怕失去你这样一位好妹妹。 不行，我这样一看就特别容易跳戏，我跟你说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看到本人和那个， 对，就看到了一个现实中的人和一个那个，就是容易联想 啊， 就感觉现在他就是一霸道总裁 啊。是吗？没有啊，我刚才看那个的感觉是，哎呀，其实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了。哎呀，这是我是这样的感觉。咱们俩正好是相反了。 对，但是我觉得以一个那个网剧追剧的高手曼宁的眼光去看这个这个网络剧，和我看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感觉就是， 你觉得面前就是霸道总裁？ 对，黎明现在已经是霸道总裁了，可以把我们全年青年说全年的广告 cover 了。啊，好吧，这是护花高手在都市啊。这样我们让黎明来介绍一下。其实黎明刚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表演班出身的啊，从哪里考到了北京来的？ 是从天津， 从天津考到北京来的啊。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说是需要上这样的一个学校？父母支不支持？不支持， 不支持 啊。 就是很多， 就我觉得嘛，就是往往像这样的故事开始的时候，都是父母不支持，结果人家就考上了。就跟我就是千差万别，我是父母特别支持，结果 就考不上， 结果就考不上。 你是说这个表演系考不上吗？ 是的啊。黎明你来说说啊，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实际父母是真的一点都不支持。我能坚持下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坚持。可能很多这个学表演的，学什么美术啊、画画，也就是一系列艺术的，他家长可能都不太支持。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可能家长会说四个字，不务正业。他们就认为我这是没有选择好学业。实际我也是猛然突然有一天啊，就是在高中上，就是上课的课堂上，突然一天就这么着拖着腮帮子看着外边，就在想我毕业以后啊，我高中毕业或者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干嘛。就是我问我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一片迷茫，我不知道我干嘛。我说这个上了大学以后我做生意，开个小店，淘宝店，那会儿好像很流行啊。然后开个小饭店，卖卖东西，我当时真这么想过。可是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特别想坚持的，那不是我就是喜欢的。就突然有一天啊，就在那儿想，苦思冥想，就突然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因为我就想学艺术，我就跟我妈去谈来着，跟爸妈我就说我能不能就是学习艺术啊。那会儿我学唱歌，我说可不可以学唱歌呀。我妈就一下就跳起来了，特别的生气，那根本就不同意，完全不支持。 让你好好学习文化课， 对，你说你好好上个大学，你成绩差点没关系，你可以考个二本嘛。然后把我说的就是成绩差啥也不好的那种。我就跟我妈就是彻夜长谈，我妈还是不同意。这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关键性人物， 对， 那就是我爸爸。真的是关键性。我特别感谢我爸，因为我能走到现在就是主要是我的爸爸支持了我。他说就问我，闺女你到底想干嘛？我说我想干嘛，我想去学唱歌。我爸就说好，去吧。我那天就是一下就抱住了我爸爸。我就说爸爸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就是你既然让我去做了，我一定会 做出成绩来， 不说做出成绩，我至少不会放弃。我不能保证我可能考上艺术院校，但是我可以不放弃，试一试。那一年我高一，我在高一的时候就选择了学艺术，但是在作为普高学生呢，就是跟老师眼里也是格格不入的，老师也不会去同意你去学习这个艺术，他认为你好好学习，成绩差点也可以考个二本的。也是那么劝了我，劝了好久。我不听劝。我是一个很执很轴的，就是有点固执的那么一个姑娘。那我说那好吧，你们都不同意，那我还要坚持。我说服了我爸，我爸说那行，那就每天从天津啊，开车再接到北京上小课。就是这个来回的路程啊，有100多公里，来来回回200多公里，每周一堂课。我就这样从高一坚持到了高三。这个真的是特别感谢我爸，如果没有他这么车接车送的陪着我的话，我肯定又不能坚持下来。是爸爸一天天的陪着你，送着你，我在里边上课，爸爸就开车在门口等着你。那时候我就在想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坚持下来，要不然的话你爸爸耽误的时间全都耽误了，生意也不做了，啥也不干了，就陪着你了。 嗯， 我就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了。在考学的时候呢，你们该说了，哎，你不是学的是唱歌吗？你怎么那个跑过去学表演了？事情也特别巧，那时候我的老师啊突然怀孕了，就是怀孕要生孩子了，然后就没有就是老师就到医院了嘛，然后就没有去唱歌。这时候我就在闲了一个多月呀，我就在苦思冥想，我就说这一个月的光等着老师也不行啊， 得学点别的。 对，不是学点别的，就去看看别人的课吧。 嗯， 就去看了一趟。 嗯， 然后等我站在那个舞台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你之前学的声乐和你的表演实际是相融通的， 相通的， 因为艺术是不分家的嘛。 嗯， 我就感觉到好像表演比这个唱歌更适合我，更适合于我，因为情绪的带入啊，这些就是可能我可能双子座啊，就是有点直白，情绪也比较奔放，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试一下，就去学了一个月的表演。 嗯，只学了一个月。 对，我只学了一个月表演，但我声乐可从高一学到了高三呢。 嗯， 我这时候呢，你面临两个选择，那就是你声乐和表演到底考哪个。 对， 嗯，我妈说你都已经荒废这么长时间学业了，那你就去那个考声乐吧，那个保险一点，你至少学三年嘛，是吧。我说我呢没吭声，我太有主意了哈，就特别有主意，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音乐系的考试。 哦，你一场考试都没参加。 对，我把那个报名表给撕了。 啊，那你可真够厉害。 这个决定很大胆。 我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那我两篇都考一下，没想到他连考都没考，是不是？ 我当时特别对不起我的声乐老师，因为他教了我这么长时间，我却没有坚持就是一直唱歌。对于老师来说也是浪费了小三年的时间在教育你。 但其实他对表演来说也是一个辅助，是一个基础。 但我很感谢我的声乐老师，他是叫刘春梅老师。特别感谢他，因为他当时看完我的这个表演以后啊，就说要不这样吧，你两个你都报一下，或者孩子你思考思考，你到底想去哪个，就是你想考哪一方向。我就毅然决然的这个考了表演。那天头一天考试的时候，撕报名表之前头一晚上啊，我呢给老师打个电话，就是说老师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决定对不对。也许你这个决定选择了就没有后路了，也没有退路了。老师说那你加油吧，既然你选择就不要去退。这时候爸妈更生气啊，你要是音乐系你还能试一试，你这都给拒绝了，你只报了，而且我只报了一所学校。只报了一所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我爸妈认为你肯定就是如果考不上的话就可能回家了，就只能再重新复读了。我压力当时特别大，我当时就站在这个军艺的门口，就仰望着里边，就一直坐在门口看着。我就在想我今天的这个选择对还是不对。我战胜了自己啊，既然人生就这么一次嘛，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就告诉自己试一下吧，败了就败了。 其实当时可以考其他的学校。 是的，但是我当时特别想考我们这个学校，因为我觉得穿上军装当一名军人是非常神圣的。而且我非常爱我的这个国家。就是非常想去那个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吸引着你，就是 冥冥之中 学校 就好像他在等你一样。 就考了这么一所学校，而且还把这个音乐系的这个报名表给撕掉了，只去了这个表演系。 是的，因为我在我的感觉中，高三的学生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有自己的梦想，他容易被误导，比如说有一些 容易妥协， 对自己的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可能在那个高考的压力之下全部都放弃了。也许考到了其他的大学里，去走了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 对， 所以其实林斌还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女孩。在把握住自己的梦想，虽然会遇到很多的荆棘或者困难吧，但是至少而且你看只报考一所学校的这种感觉特别让人

青年说继续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表演系女生投拍电影背后的辛酸。你就别说投拍电影了，就表演系女生拍电影都很辛酸。 是的。 说起了一个故事哈，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一直也是演员，他说的是最辛苦的是拍古装剧。经常我以前说，哎呀，我说我很喜欢看你拍古装，因为可以穿那样的衣服，然后去就很好看。他说，你可别提了，他因为他是东北，他跟我说，就是这个古装剧，他需要那个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化妆，5点就开始拍。他说，虽然说你是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但是，3点起床真的是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有就是夏天的戏冬天拍，冬天的戏夏天拍，其实对于体力或者是身体来说也是蛮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这是一个外在的辛苦，其实内在的辛苦，我觉得就是人格或者性格的分裂啊。 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对吧，一个非常年纪轻轻的刚刚毕业的小女生就得演寡妇，你说对吧，她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其实我们这个刚才跟林斌聊到了林斌的这个艺术之路的刚开始啊，背水一战，最后是不是就成功的圆梦了呢？林斌考上没考上？ 最后啊，考上了呀。考上 考上张榜的时候应该非常的开心吧。 怎么说呢，就是那一瞬间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就是言语自己当时的兴奋了。就是又开心又激动，但是也很平静，因为我知道一场新的仗又要打起来了。 其实前面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多的。 是的，你考进学校只是你完成了这个表演的一个开始，只是你决定走进去了，但是你如何走，怎么走的长久，怎么走远，那你想的会更多。 其实在校期间也有一些成绩嘛。 在校期间反正也是比较努力。不只要完成老师的功课，也会想很多，比如说你毕业以后干嘛呀，毕业以后有没有戏拍呀，这些都是你上学需要面临的嘛。 这样吧，我们抛出来林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候的照片吧，这叫 看看， 这神叫做幕后神秘照片。 有多神秘，来看一下。 哇，这是我们班同学。 所有的都要穿上军装哈。 对， 军事化的管理。 对，你从头到尾都是。 这是在宿舍打扫卫生啊。 对。 其实还是很磨练人的。 所以他们学校的这个军训是真军训。是吧？ 是的，真军训。 不是，就是他们学校没有军训，所有的训都是军训。 对。 哎，这是一个，这哎，这就是平时的时候也要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去要求自己，是吗？ 是的，你在学校的就是管理啊，学习都是军事化管理。这是我们毕业照， 这是毕业的时候的合影。 上学期间没有觉得不适应吗？ 现在 上学的时候，这样的军事化管理应该很严格。 因为你已经选择，刚才也说了，你好不容易来这学校，有什么不适应，你只能适应了。是 其实之前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啊。是的，做好了一切准备。 现在是不是想起来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 特别怀念。 应该毕业有不到两年。 对，不到两年。 在这个学校期间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吧，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上学的时候拍过一个微电影。是自己导自己写的一个小剧本。 叫什么？ 爱在国旗班。 爱在国旗班，这个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讲述的是很简单，新兵和老兵的这个传承的故事。就是当新兵就是走队列啊，这个走好的时候，老兵就退伍了。很简单一个故事。它只有16分钟。 但是这个剧本还有导演都是自己来的， 都是自己来的，而且他拍摄呢是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拍摄的。 这样吧，我们今天也把这个林斌的大学期间的这个获得了全军一等奖的第一名的这个微电影给大家放一下啊。其实放一下，简单的放一下啊，看一看当时林斌，其实就是曼宁应该也是在新闻台做过节目，其实去国旗班 拍挺困难的， 是是是， 而且作为一个大学生去拍更困难了， 审核非常严格， 对，拍完以后还能拿到第一名那就更困难了。 好期待呀，快让我看一下。 好吧，放一下。 作为国旗班的一名战士，必须任劳任怨，永远认为自己是最棒的。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如果有不明白的同志自己体会。起身。 叫你 在哪儿？ 在荣誉室。 走。 报告。 进。 是。 坐吧。 是。 指导员，你叫我呀？ 想好了吗？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 我想回去了。 回去吧。 的 叔，我原来一直这么洗的。 叫谁叔呢？我有这么老吗？以后叫哥。坐下。 是。 记住了，以后一件衣服只用一丁点就行。 是。 我问你，在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 习惯。 累吗？ 不累。 那不累怎么训练成那样？ 我这个脚特别疼，还磨出了许多血泡，现在还疼着呢。 那大老爷们磨点血泡怎么了？ 小点出息。 不成。 站。 小子行啊，昨天晚上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脚劲儿挺大呀。 对不起班长。 有什么对不起的？要说对不起啊，冲他说，明白了吗？行了，别收拾了，训练去吧。 是。 昨天说了你吧， 是， 能不能做好？ 能。 我告诉你们，我带出来的兵绝不是雄兵，练不出你们，我假训不是假训，做不好就别在鬼门待着，所有人陪一起练。花家来送魔， 站。 能和我说说话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却不行？ 停！姐，练着呢， 没有班长。 我听说你这最近的训练怎么老是犯迷糊呢？ 注意力没集中。 什么？没集中？来，你看看我是什么啊？来，看明白了吗？不能知道吗？ 哎呀，哎呀， 来来来，我看你困不困？来来来， 别别别，班长， 来，你在困？我看你看困不困？来。 这些演员是不是都是咱们的演员呢？就是专业的演员呢？ 这些全部是真实的兵，只有一位是演员，就是演老兵这个是演员。 所以其他人可以，就其实就是本身那个国旗班的。 对，就是本身国旗班，真实的 兵。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爱在国旗班》，是吧？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放到这里啊，放的仅仅是一个片段。如果大家想去看完整版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腾讯视频 啊，搜一下。我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有了好多网友的留言。 我们看到这个光哥他说永远支持你小彬彬，上瘾的六六说彬彬小可爱我来了，还有再见理想说彬彬小可爱我也来了，吴奇说加油然后这个另外娟子啊、小跟班童装啊、他们都带来了好多这个鼓励哈、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倩儿她说励志的女孩、大海说早就看好你啊彬彬所以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非常的热闹。 我还是特别感兴趣这个爱在国旗班，我觉得真是大学去学20岁的学生能够拍出来，真的就是你自导的。 对， 哇，太厉害了。我们看一些这个当时拍摄的一些剧照吧，背影就是林彬哈， 头发还很长 我看看，这是一张剧照，好像还有哈，这是拍摄时候的一些情况哈。 这是在收音啊。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要拍这样的一个微电影呢？ 因为我读的学校也是军艺嘛，是军事化管理，我对这个军人有很深的情结和情愫，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就是军人。我从小就对这个国旗班啊，对这些军人情节非常严重。我就觉得大学的时候可以创造一个军事题材的小作品，这样的话也算完成了我一个大学的梦想。因为我是学表演的嘛，肯定最在导演上嘛不会是很专业，但是没有一个演员不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作品，所以我想啊，可能我在大学期间毕了业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当导演了，我就想完成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梦想吧，就把这个片子导了。我也没有想过他会获奖，什么都没想过，就扛着机器就拍了，就是完成了自己当时的一个梦想嘛。 后来发现成绩还不错， 成绩那是后来的，所以做什么事儿也不要太老想着成绩。那成绩这种东西，顺其自然嘛。 大三拍摄的这个微电影啊，困难应该挺多的。 是，首先没钱啊， 没钱。 但是你要租这些设备，它是要花钱的。然后就借。 另外就是，你比如说这些兵哥哥，其实他们，你要说，平时的时候训练啊，或者说升旗的那种姿势肯定没有问题，你要让他去表演一个演员的话其实还是挺困难的，给他们说戏我觉得 是 我觉得挺困难啊。 咱们这片子它一共就是两天两夜拍摄，首先人家部队会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耽误人家正常的升降旗，你不能耽误人家吃饭坐席练习都不可以，所以拍摄这个真的很紧张，属于赶拍，就是抢着人家休息那一会儿就拉着，哥哥来拍一下下吧，就是这样子拍出来的。讲戏也讲得非常快，几乎都是一条把它拍完的。 一条拍完，说明演员也很厉害， 就是走一遍戏就拍一遍，要不然没有时间嘛，就给你两天时间拍不完，你这个片子就是讲不完这个故事。 是的，这个其实挺困难的。你比如说如果一条戏可以拍上好多次的话，更加容易出精品啊，这样一条过的其实挺困难的。后期剪辑也麻烦吗？ 后期是自己剪的。 这是你自己剪的？ 对对对， 我还真没看出来，我感觉像是雇了一个公司， 不是 剪的那种感觉。 自己剪的，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啊，就是说起军艺的话，它真是一个好的学校。它不只教育了我们这个表演、声台形表，它呢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就是导演这个课程。它虽然只有一个半年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演戏往后毕业以后这个演员，你先学会了就是一些这些课程的话，你将来在你演戏啊镜头前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我带来这个课程。是的。 曼宁看完这个爱在国旗班这个小片段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也是很多次去，也不是早很早起来然后去看升国旗仪式。我虽然说我家里面没有军人吧，但是我也有一些这样的情怀在里面。看完了那个，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就是国旗班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们平常看的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其实我们看不到背后的这些，反而你去了解一些这些，让他们更加的就是有温度了。 而且这些小细节其实能够彰显的是军人背后的那些温暖的故事哈。林斌这是拍了大学期间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电影，我觉得很成功啊。这反正看了我就特别想现在就关话筒，青年说就结束吧，抓紧去看电影吧。 这不能说成功吧，这只能说是一个经验，或者说是一种锻炼。对于一个当时20岁嘛，也比较年轻，不能说就是导了多好，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只能说是一种锻炼。 所以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坚定了说要走影视电影这条路了吗？ 当然了，肯定是要去演戏的。我当时就想着是，毕业以后好好拍戏。 那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有几条路会选择吗？还是说毅然决然的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这条路？ 会选择呀。就是选择就是演戏嘛，就想好好的演戏。但是， 为什么后来又就是做了自己的公司，会做再去自己做片子，实际还是因为在完成自己大学的梦想，还是想有自己独立的作品。 但是这期间其实肯定还会有纠结的这种心态呈现出来，比如说刚刚毕业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角色让你去演，对不对？ 对， 就不是在自己拍电影的时候，而是刚刚毕业的时候啊，你会要去因为自己的这个，对吧，生计而考虑。 是的，就开始进行跑组，就跟每个演员都会经历这样，当时也没有经纪公司，然后就一个人啊拿着资料一份一个组一个组的跑。 是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最痛苦的时候，就像这个最近我接触的一些实习生，他们在这个大四要毕业的时候，对，然后这种纠结的心情和大学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对，是，大学的时候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课程也多，而且也给我们军事化管理，然后我们学东西也课程非常的多，你看表演作业、形体作业、声乐作业， 所以林斌 导演作业， 所以林斌的这个表演系的学生，他们还是挺严格的哈。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表演系的女生那样哈， 没有那么快乐。 曼宁会问什么想象的？ 这什么叫想象中的表演系女生那样呢？ 就是想象的很活跃啊，经常出去大学期间， 就是无忧无虑每天出去玩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 确实不一样， 是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刚刚毕业的时候有参加过哪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拍摄？ 刚毕业的时候拍摄了《沂蒙英雄》《球王》然后《曲小队》等一系列，就是毕业以后参演了不少，但是能演上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是一个组一个组的进行跑组，确实挺不容易的。演员毕竟太多了，各个学校有那么多的演员，对吧？ 好吧，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已经关爱青年计划人已经来了67000人了，我们看到叫小跟班童装说支持支持，刘亚民说彬彬加油，还有屁股这位网友说支持，倩儿网友说加油励志的女孩啊，往后还有肖成说支持支持， 还有这个北京刘威律师他说再接再厉祝福优秀的你哈， 谢谢。 说实话，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爱在国旗班的时候，感觉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林斌是那种不服输的女孩哈，就追求自己的梦想一往无前， 是这样吗？ 反正我是一个不能说特别优秀，只能说打不倒。 你是不是在比如说大学期间的时候什么东西我去你都会比如说我要尽心尽力的去完成？ 那肯定的， 而不是那种无所谓了，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 因为压力确实真的很大，真的不会像大家认为考上大学了当表演系了你就无忧无虑了，所以你还有更多的事情。 能不能举一些小小的细节，压力能够大到什么程度？ 行，大到什么程度？比如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回了一个作业，演的是一个牧牛婆，当时我找不到那种东北的这种老太太的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比较瘦小，突然演那么一个角色吧，我觉得又是一个驾驭挺难的，我就每天琢磨，当时老师也不让我上台了，就是觉得你演的都快像媒婆了，就真的，然后就不让你上台了，就直接说你在台下，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好了什么时候给我看吧，就真的不让上台了，很严格的我们老师。我当时就是每天在琢磨这个人物到底应该怎么做，后来呢就先从他外在去找，然后就每天啊在学校里边穿着一个老太太鞋每天那么走，真的是也挺怪异的，但是为了跟这个人物接近的近一点嘛，跟他想靠近的近一点，也许我当时心想我如果穿着上谈吐上接近的话，也许慢慢才能接近他的内心，我是从外在找的内在，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每天都活在回老师作业的痛苦真的就是每天都想着怎么应老师的这个作业，你都上不了台的话很难的。 是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历练哈，就是老师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学期间老师批评我也批评得很严重，就是觉得我上舞台的姿势不对啊，让我下去，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戏里面的一个老师批评一个女主持人就批评的也是挺狠的，直接就说了一句我觉得挺狠的一句话， 当时你又觉得心里都受不了了， 因为这个女生挺胖，然后她上去的时候这个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 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嗯， 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直播间里找到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表演班毕业的优秀的女演员赵林斌哈，来讲述她在这个一路上从影之路的艰辛啊。刚才讲到了毕了业以后也拍了很多的电影啊，后来怎么就想到了说是自己开公司想要创业投拍电影了？而且其实你年纪又不是特别的大， 对 啊，这刚刚毕业，2016年毕业到现在啊，2年的时间， 可能很多人都愿意自己再去多接一些作品，而没有想过自己去当老板。 是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还是挺难的，有很多的女孩可能都没有这个胆量哈，说是说我刚刚毕业2年就要去拍一部电影， 能不能成功 呢？自己开公司，对。请林斌来说一说，来， 还是跟上大就是考艺考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还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嘛。就是现在自己做公司也是，主要是还是想一个是完成你大学时期的梦想， 嗯， 第二个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住这个影视行业， 嗯 嗯。现在在做公司，也在爱奇艺正在热播一个电影叫《龙目魅影》，这个电影呢也是就是我独立制作的，是在去年，今年才刚刚上，确实一路很艰辛。 嗯，可以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以及中间的一些故事。 可以啊。嗯，拍这个电影，就是拍电影过程，你肯定是前期嘛，资金嘛。 嗯， 你如果没有资金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启动这个小电影的。 对 啊，嗯，拍这个过程吧，就是到处借钱嘛， 到处借钱啊。 对啊，像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亲戚，真的，这个电影能拍出来，都是靠我的亲人们的支持，是真的。 所以大家也会很支持你的这个小小的梦想。 是的。他们真的很挺我。 嗯，其实这个《龙目魅影》这部电影哈，它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然后日本人呢已经觉得自己快要失败了，但是呢还是想再试一试，于是呢他就认为，就是果断地认为，如果能保护这个，就是夺到中国的这个龙关大墓的话，就可以取得这个战争的胜利。 嗯， 于是呢，他派了一个博士，就是欺骗这个博士叫千叶夏希，考古学家，去到中国调查这个龙关大墓。 嗯， 于是呢，认识了一个银行家叫龙正岩。他其实呢是一个爱国侠士，龙正岩呢就慢慢地去接近这个千叶夏希。想就是探取这个日本的这个资料，于是两方呢就一起进入了这个龙脉大墓。 嗯， 最后呢，这个龙正岩为了保护这个龙关大墓，他的团队牺牲了。 嗯，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部电影自己有出演吗？ 对啊，自己出演的就是那个博士千叶夏希 啊。所以其实你一直是表演系的一个学生，为什么想要自筹去拍这样的一部影片呢？ 可能我想的比较长久吧，因为不可能，就是我会坚持演戏， 坚持一辈子，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做自己的小作品，哪怕你拍的不够完美，哪怕你不够优秀，但是你可以坚持一直去做自己的这个事情。也许很多人很不理解啊，就是你本来一直拍这戏两年一直都不断，为什么突然要去这么做？那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少了很多导演找你演戏的机会？ 对呀，不会这样吗？ 嗯，确实会啊。 嗯， 因为他们会认为，哎，你都当老板了，还演我什么戏啊？ 是。 嗯，实际我并不会这么认为。我给别人拍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员，身处什么职位，你就是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片子的话我肯定会默默的自己去制作，但是拍戏我也不会去断的。 嗯，龙猫魅影整个制作的周期大概是有多久？ 嗯，就是你筹备啊制作呀、一共用了3-4个月吧。 嗯，有没有什么其中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呢？ 有。干这个事儿本来也是大家不会去支持你。 嗯， 觉得你万一拍完你赔了怎么办啊。我肯定压力也是很大的，包括现在上线了。压力还是很大。就是每天你都在看票房，就每天在看，但是你已经做了的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的青春去买单。我不会后悔，至少他拍出来播出来以后你知道自己的问题，你会在后续一步一步去改进。对，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嘛。 现在这部影片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因为确实拍这个戏的过程挺艰辛的，因为你要去当制片人，你又要去演戏，一心不可二用，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是我却把两件事都当成最重要的事儿去做。就只要你活着，只要你眼睛睁开着，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完。所以我不觉得一心不可二用。我认为只要你想做，你就是3件事、4件事你都可以做好。就只要你去想做嘛。 你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对，我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也会一直坚持。即使再多人去反对意见，比如说哎呀你这干的啥呀，你别干了。但是 太难了，放弃吧。 对，太难了，放弃吧。但我这人就是你跟我说多少遍放弃我都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前面你都考学啊这么难你都走过来了，你现在你突然放弃我会觉得很不值得的。 所以这部影片是自己满意的吗？目前为止。 自己的孩子嘛，肯定你不能说他就是不好，但是他确实也会有种种的问题。但是只有看完戏的人才知道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像你的这部作品啊，应该是毕业以后拍的自己的第一部自筹的电影吧？ 对， 你觉得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它的特点嘛，就是首先网络上比较受众群体比较多，是一款盗墓题材的。但是制作的这个成本确实不够高，因为资金在那儿放着呢嘛。你的制作成本和你的这个和你看到的效果肯定是成正比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很努力的降低成本的情况下给大家尽量呈现到最好。是这样的。 是一些小成本的电影其实也可以做得很好看。 是的。 只要用心的话。 对， 其实我觉得那些虽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是。毕竟是你第一个孩子嘛。 其实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嘉宾林斌的一些好朋友，然后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想要给我们爆料的一些故事哈。我们现在两位嘉宾正在坐在我们的嘉宾表演区，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一个镜头。哎，现在看到了。哎，我们首先呢请他们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月晨。 大家好，我是导演朱琳。 两位现在都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林斌是好朋友对吗？还是合作伙伴呢？ 因为本身我今天其实我算是冰冰姐的一位小弟弟吧，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习表演系的。因为冰冰姐算是我的同门师姐。因为冰冰姐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我现在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算是她的直系学弟这样的。其实一路走来啊，看到冰冰姐，我跟着她也很久一段时间了。其实一路走来，真的觉得她挺辛苦、挺不容易的。其实 就是大家刚才看了那么多吧，他关于他的采访，可能大家都觉得冰冰姐可能就是可能年纪，其实冰冰姐比我们就大一两岁，就对我来说她又比我大一两岁，但是她却就她这么小小的身体啊，又这么年轻，但是却能做背后却能做这么多事，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包括我现在本身吧，我自己也学表演，很多时候我有很多关于演戏的问题也会请教冰冰姐。这个时候呢，冰冰姐是这样告诉我的，她总是强调啊，一个演员啊，专业的演员得先学会做人，包括现在也很重要，每一个行业啊，就是做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大家都特别看重人品。然后包括我现在有很多就是专业上的知识会去问冰冰姐，就是当我现在拿到很多剧本啊，就当然我现在拍的戏很少，所以很多人物这方面就是都在请教冰冰姐，她总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说我拿到一个剧本啊，不能一开始就先看台词，我得先了解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身份和他的社会地位，还有就是他和人物别的人物有什么关系，包括他在这个事件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其实他对我这一番悉心的教导啊，其实包括在我演戏的道路上确实是真的很受益匪浅啊。 所以 包括最近大家也看了一个剧，就是冰冰姐由冰冰姐主演的在爱奇艺热播的一个剧，叫做护花高手在都市。其实我也去关注了这个戏，因为一开始从我冰冰姐去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就去探过班。当时吧就是想去学习嘛，想去观摩一下冰冰姐是怎么演戏的，然后经常找不到她人在剧组的时候，当时我也很纳闷，我说这找不到人，冰冰姐去干嘛了？休息的时候，她也不好好的休息，那人去哪了？最后找了一圈才发现，其实冰冰姐在休息的时候，她并不休息，她会找一个角落，或者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还在研究她的剧本，继续看这个剧本，就跟我们不一样。像我平时我就比较喜欢偷懒，要是能休息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就真的是没有能做到，很惭愧啊，没有能做到像冰冰姐这么敬业。真的就是，还有就关于拍戏吧，真的是和冰冰姐有很多经历了。就我今天在这就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啊。就还有一件事就是就之前也是我想去探班嘛，就主要就是想去学一学，就是看冰冰姐怎么演戏的。我记得当时拍的是一场重头戏，是雨戏吧。当时我看就是当时还特别冷啊，就是我看冰冰姐全身都湿透了，在那个大雨里面啊，就是那个水车，就是那个给她浇洒那个大雨，然后当时她都湿透了。然后当时导演就跟冰冰姐说，就说冰冰你就先休息一会儿吧，然后我们过一会儿再拍第二条。然后当时我也小声的过去劝冰冰姐，我说冰冰姐你赶快休息一下，就这么冷，一会儿你感冒了。然后她跟我说不不不不，现在我千万不能休息，我一定得就是时刻保持这个演员这个状态，就是一定千万不能出戏。她说她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情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不能随时就是能把它调动起来。就我当时这其实心里是挺心疼冰冰姐的，对对对，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啊，就是只能就毕竟是拍戏嘛，大家都必须得吃这个苦啊。确实都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就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我真是觉得哎呀，冰冰姐挺辛苦的，真的是一位好演员，特别认真的，就是很敬业，真的很敬业的一位演员。 那另外我们导演怎么说呢，来听听导演的看法。 其实我是在2016年第一次见他，当时因为我们的那部戏《球王》在北京筹备的时候，然后正在那个面试演员，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刚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组里见第一面。当时因为当时其实很难讲，因为当时就说我们这边还少一个教练，一个女教练的角色。然后那个教练大概我们原来设想的可能会有30多岁，然后当见到他的时候，我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就说你看到了这个人物小传以后，你还会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还会来尝试的，这么一个30岁的一个女性教练。然后当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他是有可塑性的，就他觉得自己可以，所以才会来试一下。 因为是也是第一次合作，当时的话其实是考虑了蛮长时间的，因为就说还有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男性角色，就是跟他有很多戏，后来考虑了很长时间，才就说最后确定了，就说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小妹妹小姑娘吧，就是来饰演了那个教练的角色，但是最终出来的效果的话，其实是完全出乎于原来的意料之外的，没想到就说他们两个的那个就说这个 CP 的组合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就说这可以说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第一次合作就留下了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 哇，所以两位嘉宾对我们今天林斌的评价非常高，而且在我们后台也特别的火爆，这个大妞妞哈送出了好多好多的玫瑰花。然后另外赵志民这位网友他说啊，冰冰真的不容易，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好像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吃了那么多的苦，加油冰冰你是好样的。还有另外莹莹也送上了很多玫瑰花和泰迪熊啊，还有 Sun 他也送出了玫瑰花，有大概20朵吧我猜啊。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哈、啊、哎呀，现在这个魔人的小妖精，因为这个 Sun 他送的实在是太多了，我的这个手机都刷不出来哈、啊、魔人的小妖精也送上了很多很多的玫瑰花，说要送给冰冰。任海明说这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哇，所以这个今天真的是自带流量、啊、 对，朋友很多， 而且有很多的肯定。 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化的工作，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你是认可的话、其实对于电影来说就是认可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这样的。 拍了一部叫《龙木魅影》的电影， 对， 现在正在 热播 阶段啊。拍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辛苦的事儿？ 实际刚才朱导还有我的朋友他们说的这些，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小团队，我们这团队都是青年，也都是95年、97年、98年。可能在现在观众眼里吧，我们都挺小的，也不大，但是我们都有一颗上进和积极的心。不要说我们年轻啊，你们就什么都做不了，只要我们绑在一起干，万一就成了呢，是吧？试一试吧，就不试一试的话，你不会知道。刚才《龙木魅影》的这个介绍我也介绍了，想必大家一定会去观看。我希望你们看完以后可以到我的微博里去留言，或者私信我，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次可以去改进。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特别愿意听到别人批评我，因为你批评你的话，你就可以在第二次有进步。是这样的。在拍戏的过程中吧，困难肯定有，你又要演戏，然后你又要当制片人，你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你在现场你要协调各种样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吊车呀、水车呀，你这些都是我自己要去协调的。时间啊要协调，你包括你在这个定团队、服化道啊，也都是我一个人，就是跑背着个小书包跑过去跟人家一个一个谈。实际你一个学表演的学生，你会这些吗？你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在很感谢我在拍戏这一年半的过程中接触的这些剧组，因为是他们这些摄影老师啊、化妆老师啊不断的去认识我，才会能组建出自己的团队。因为你可以看到谁用没用心，你可以发现这个老师，哎，他在做这个活的时候他用尽了多少心。我需要我的团队，我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的。我跟朱导也是在那个爱奇艺网剧《球王》这部戏认识的。那时候我的戏好像就20多场还是30多场，并不多。但是我特别感谢朱导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朱琳导演，其实刚刚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啊，我觉得很年轻。但是现在才发现他已经是吧？年纪是属于中青，往中年奔了啊！往中年奔了啊！这是朱琳导演。其实孟月晨是演员哈，月晨是刚刚出道的演员。这样吧，刚刚聊的都是夸这个林斌的，现在能不能说说他的不好啊？ 对啊， 对这个。让朱琳导演先爆一下料吧，就是他这有没有什么小癖好什么的，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这 这个话我这个话我觉得可聊东西太多了。 我还以为我们朱导说这个话我们私下再聊，还想可聊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是刚才一直有说到《龙门命》这部电影，那我就现在就说就拿这个电影里面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来说一下吧。当时这部电影，我因为当时在上海车顿的时候有另外一部戏，这部戏就说很遗憾，就说最终没有参与，只不过是最后就说我们那边沙汀早，然后就探去象山那边探了一个长班，然后在那边住个大概住了有3天到5天的样子吧。然后因为拍摄的时候刚好是赶上冬至，然后那天早上大概天还没亮，应该没到7点，6点多，然后就被他从那个酒店里面拉出来，让他他让我跟他一起去那个市区里面买东西。那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想买就买吧，只要不让我付账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主任，因为主任要开车跟我们去，然后三个人去到那个市区里面买什么，他居然去买了饺子皮、饺子馅儿、 饺子皮哦， 对，然后因为那天冬至是要有这个吃水饺的习俗的嘛，然后是而且特别一点的说没有买那个速冻的，买是手工的饺子皮跟饺子馅儿，然后就说。再拉回那个我们住宿的地方，然后他亲手的那个把那个这些东西给所有的组员亲手包的水饺。 哇，我觉得诚意满满哈。 对， 然后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啊。 对，就说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吃水饺，然后那个时候就他把这个水饺包完煮完以后，就是说非得让我吃。就差没有把那个水饺亲自的塞到我的嘴巴里面，然后导致我接下来半年里面看到水饺这个东西就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我想说的这一点是，就是说他不管在组里他以什么样一个身份，他始终都会在为每个人着想，然后总是怕你吃不饱，总是怕你穿不暖，总是怕你受了委屈。然后我在这想说的是，就是说其实这些问题都不用想太多。对，就是你需要的是更好的照顾好你自己，因为毕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你是个小妹妹，就不可能让你反过头来照顾我们。 可是你们开心了才能把工作做好。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民以食为天，大家吃好了你才能干好，心情好了我们这团队的这个心往一起使。 就是其实对，就是每次问赵导在哪儿呢，赵导在包饺子。 哇， 好吧， 所以说真的是对自己的团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情和关心。 是的啊，这是朱琳导演的这个一个小爆料。但是在朱琳导演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看到岳晨是一脸懵的状态 啊。是吗？我觉得他有跃跃欲试的状态。 是吗？来，岳晨你来说一说 啊。因为就是之前就是姐姐在拍这个《龙门魅影》的时候，我是就是没有，当时没有赶上能拍这个片子，所以有吃饺子这事我就没有参与到。 但是你们说 其实我本身也特别喜欢吃饺子，就是只是说没有能赶上姐姐亲自包的，很可惜。就刚才说到吧，就说姐姐这个人吧有很多缺点，确实。那我在这里也得爆料一个姐姐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太孩子气了。当然了、因为当然姐姐现在年纪也小啊，虽然是我的姐姐，确实我们都还比较年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剧组吧，姐姐是给姐姐就一位化妆师嘛，给姐姐染发。就是连续染了，大家也知道就是染发那个特别伤头发。就是染了第一次吧没有染好，又染了一次，然后结果一共染了3次。然后姐姐那天本来拍戏嘛，就往那一坐，就坐了大概7-8个小时吧。然后我觉得要是换作我啊，我早就炸了。然后可能我年纪比较小，然后反正换作我肯定炸了。然后当时但是姐姐吧，就是当时真的完全毫无怨言啊。然后最后还是她非要让我给她拍照，说她要留作纪念。真的，我真的当时就觉得就是，哎，就姐姐在生活中真的是特别可爱的一个人。真的是特别调皮，特别可爱，太孩子气了。很多时候就是。反正作为我们一个团队的人，就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姐姐，真的是喜欢冰冰姐。

快枪手。 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这个电乐是我最喜欢的啊！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曼宁。 确实挺嗨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刚才有网友在留言区留言说今天的主持人好嗨？ 嗯，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有一位网友叫做赵志民的网友说主持人好帅，女主持人好亮。 主要是夸他帅了，听到了吗？ 所以就超嗨， 特别嗨、啊、 对，尤其是那个镜头，请导播老师给我一个远景的镜头最远的那个，哎，对，就那个镜头，觉得超嗨，看那个镜头看的、 哦、 尤其是这个夜店歌曲。 我一开始还以为张悦今天这么开心是因为半个多月没有见到我哈，见到我很开心，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好吧，在路上的朋友们，打开你的收音机，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和我们一起嗨起来。 嗯，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打开这个公众号，在左下方的直播间里第一个青年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节目的实时画面了。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表演班2016年毕业的霸道女总裁啊，女演员啊，赵林斌、 欢迎。 哎呦，林斌好啊。这样吧，还把镜头给到两位这个好朋友啊、朱琳和孟月晨啊。刚才朱导已经爆了一个料了，吃饺子料，下面再爆一个吃面条的料吧、好吧、 有吃面条的料吗？ 来，让朱导再给大家说一说你这个心目中的赵女神是个什么样啊？ 不是说吃面条吗？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吃面条就不说了，因为他也不爱吃面条。 嗯， 听说说我们说说第二个话题吧，就说心目中的，其实我的感觉来说。他绝对属于第一印象跟他的实际人的感觉绝对是有偏差的那种。对， 这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说，至少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来说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古灵精怪啊，然后特别调皮特别皮，然后觉得 甚至说他有时候会偷偷在背后故意坑你一下 啊， 那种，比如说往你凳子上放个钉子啊，然后往你那个粘的地方放口香糖什么的 啊， 就这、 哎、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知道，你接着说。 对、啊，但是就说实际就说你跟他相处久了以后，他其实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但他是属于那种工作中跟生活中是完全两种状态的人。我们说的更简单点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工作中的话， 他会比如说拍电影的时候朝演员或者说是这个摄影师发脾气吗？ 至少我没有见过，而且我相信应该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见过 啊。 对，因为他不是这种风格的老板 啊、嗯，是吗？那他会哭吗？比如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见过他不止哭过一次，但是不因为全是困难，有时候也许是因为感动也会哭，就说这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一个小姑娘， 就是开心的时候会哭，然后感动的时候也会哭， 对，然后悲伤的时候也会哭， 悲伤的时候也会哭，所以。在朱导的心目中，就是本来觉得他是一个，就是阴险狡诈，然后、 还没到这地步， 然后最后发现是一个这个叫做，就是本来是这个荧幕中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就是毒妇的感觉，最后发现是一个清纯可爱小女生的感觉，是这样吗？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 感性啊。 然后，但是工作中的话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月晨呢？月晨你怎么看？ 因为刚才说了那么多啊，就是关于姐姐的这个创业经历。其实我这边也有很多话想说。其实，因为姐姐不仅是个演员吧，就是她现在也是，浙江皓月坤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一个领导人吧。其实我们这个小团队真的很温暖，很温馨。其实都是源于姐姐，就源于姐姐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带领你，肯定是因为这个人有很好的地方能吸引到你。但是姐姐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吧，就在剧组里我也发现了。就是特抠， 特抠， 特抠、啊、 就是我得说一下， 这个说这话的时候， 对对， 朱导抿了一下嘴，微微笑了一下， 表示赞同。 主要对于这个抠吧，我得解释一下。 好的。 因为在剧组就经常用到一个东西叫大力胶 啊， 然后用这个东西呢，反正姐姐 你们这个经常用大力胶，但今天这个贴海报居然没有带。来， 可以再抠吗？对对对，就是特别抠啊，就姐姐只给自己用。然后这个大力胶吧，就是在剧组用的时候，就是姐姐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这个大力胶必须得用完了才去能领下一个新的。就真的是对这个设备这个管理是特别严格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塑料袋。就我觉得那塑料袋真的是不值钱。但姐姐每一个都得清点，我当时也是没想通，我就觉得就这么一个人。但后面啊，就是换另外一个方面想，其实姐姐真的是做事，真的是一个特别细心，就是稳的人啊，真的是特别稳。这也是源于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也愿意，就是跟着这样一个，也算是我的一个领导吧，就是跟着他，就是想愿意就跟着他一直这样干下去。包括姐姐现在确实是创业初期啊，就我也希望就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他确实是特别不容易。就是作为一位年轻的95后啊，就一位小女生来说，真的就是能做到今天这个成绩，就是对于我个人感觉，我真的是觉得特别不容易，特别辛苦。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95后的小女生可能还在家里，就是吃完享乐，不会像我们的冰冰姐这样啊，就是有那么多想法。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就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个更有想法的人，就是能带领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所以我也感觉就是今天包括能做到这，能认识冰冰姐，是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就差不多吧，就这些啊。 好吧，朱导还有什么就是深藏已久的想爆料的东西？ 小秘密。 朱导想了想，朱导又想了想。 我 刚才是不是在说想什么？嗯，是想的是要不要说？ 嗯、好的， 就是、因为那样那这个问题会就是说无意中会就是说暴露我的年龄段。 刚没事的，没事的。 其实刚进来的时候，其实伪装的蛮好的。 没事的， 因为就是说基本上之前就是我们的组里边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是我们组一个特定的习惯，嗯，是在就说每部戏的杀青以后的当天，嗯，会就说组织所有还在就是所有还没有离组的人，包括演员，包括摄影、灯光、美术、化妆这些，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会一起录抖音或者说录微视，然后我就是特别特别怕录这种东西，因为我年龄比较大，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我玩不起来，然后我又怕就说又影响他们去玩这种东西，嗯，所以说我就有时候会很尴尬。然后做最绝一次就说是上部戏，就是我们的上部戏刚杀青的时候，应该天还没有特别晚嘛，应该在吃完晚饭应该在8点多到9点，然后好就是按照惯例所有人都在一起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盏那个 LED 灯，然后那个说帮他们打灯，然后就在那个柱子后面就是把那个灯架起来以后特别亮嘛，因为要光源要足，然后我就躲在那灯的后面，因为那边特别亮嘛，然后谁也看不到我，我就躲在那个灯的后面，然后那个柱子后面，然后他们找了我大概有10分钟没找到在哪，然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自己录了，然后等到他们录完以后我又出去，然后他就几乎是卷了我一顿，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说像这些小细节，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本来录不录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关键说通过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让这个团队能够更融洽，其实就说这种就说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因为你像电影就说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东西，说你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行，对，其实这个也不能算一个完全吐槽了，就说话题还是回到最初的那一点上面，就说他作为老板也好，然后作为团队中间的普通一份子也好，他始终都在为别人着想，他就想就说这个团队怎样的能在一个更融洽的情况下，然后在一个更和谐的情况下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其他的其实都是手段， 好的， 对这些小事情的话，就说我觉得也是应该通过一些特别小的事情才能够体现一些更加细节的东西， 好的，谢谢朱导和月晨，你们两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林斌的立体化的一个形象， 全方位的展示， 全方位的展示啊！其实今天跟林斌聊了特别多啊，这个通过他的这个，我觉得刚刚毕业两年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表演系女生，刚刚毕业的表演系女生独自拍摄这样投拍这样一部电影的艰辛啊！这部电影叫《龙目魅影》哈，正在上映啊，网络上正在点播， 爱奇艺 哈，它可以直接点播可以看。先这样吧，我们也放一下这个预告片吧，给大家期待一下。毕竟我觉得，一个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通过抗压击打能力啊，而毕业两年的一个女孩，现在自己独自的去投拍电影，确实令人钦佩。对于我们青年说的栏目组来说，我觉得这也是有史以来上我们节目，除了大学生以外啊，毕业的学生里面或者毕业的青年朋友里面，能够现在创业到这个程度的还是为数不多的， 他很年轻。 好的，这样我们先放一下这个《龙目魅影》的一个预告片，给大家期待一下。 龙脉大墓的秘密资料被盗了，你接近我是不是为了今天？ 真想不到，响当当的大银行家，暗地里却是个盗墓贼。你不是想要宝藏吗？ 一炷香的事，我一定把他们救回来。 哇！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比较关注当时的这个其中一个小片段吻戏你是怎么拍的。还有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这里面还有很多不错的演员哈，值得期待哈，当然也有这个很多精彩的片段， 是， 这是一个就是讲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 保护龙关大墓的故事， 保护龙关大墓的故事、 用一句话去概括的话就是忍者决战龙关墓。 忍者决战龙关墓啊、拍了多久？ 拍了有15天吧， 15天的时间啊。这些演员其实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哈。 是的，就是做一部片子在成本预算很低的情况下能来的全是朋友。就是所有来拍，就是跟我这个团队都是我在拍戏中不断积累的，摄影老师啊，化妆老师啊，都是他们来帮我的。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可能边边平时从就是也会说感谢的话，但是放在我心里啊，没有你们的话就没有每一部作品。即使它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是你们帮助了我，也是你们成就了这个龙墓魅影的播出。它能播出的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想后面的作品一定会比龙墓更好，因为它只是我第一个孩子。 林斌，你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是 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但是感觉上还是就是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考古学家哈。你看眼神还 是 这都会拿枪，这考古学家可以啊。 是，他是一个很正直，他不认同他们日本方的这种就是破坏龙棺墓，他一直很执着。 好的，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剧照哈。我们也期待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能够找到吧。最后让林斌也说一下怎么能找到你自己吧。新浪微博搜索 就是我的名字啊，赵林斌。 赵林斌啊，林是这个现在我们在下方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林啊。对吧，然后名字是斌。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林斌这样的一个16年才毕业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一个年轻的导演，希望你在未来的从影之路上一切顺利。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最后一条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啊，这歌曲专门为林斌准备的，当然也问你的这个团队准备，非常的可爱而且非常团结的这样一个团队，金志文的远走高飞。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流 Music。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曼宁， 明天再见， 拜拜。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告别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迎着风。